让人真的是难以忍受啊。你今天晚上吃晚饭了吗？你今天过得开心吗？我在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向你问好啊。想要跟我的节目十点答录记者联络呢，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用四种联络到我。第一种，你可以关爱我们的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咯。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自己的名字周大准。第四种方式很简单也很直接，你可以通过下载 APP App 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每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汇聚，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刚刚来的老朋友，都非常的欢迎你落座。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话题，对吗？其实想话题蛮累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也希望我想的话题，希望能有你有一兴趣点，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其实我们在说白天的工作八小时十小时也好，是很节奏快速的，对吗？属于我们的时间真的只有晚上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时间22:06，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住所当中，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还在赶路，向那些在赶路的朋友说一声你们辛苦了。那如何度过深夜这段时间是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的吧，对吧？你觉得你在夜晚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最舒服的度过夜晚的方式是什么呢？当然了，我都知道你们爱听十点答录机是一定的，除了这个答案，你可以给我更多吗？今天晚上我也找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做节目是要用心的，对吗？2018年4月2号 Love is love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答录机，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希望我所准备的音乐，还有我的话题，以及我整个在直播间营造的气氛和这样的情调，是你对一个深夜电台的审美的品味。我等着你的回复。深夜里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你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以上的那几种方式在线跟我聊天。同样也希望你在听节目，特别是看直播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所有在群里的100多位朋友一起聊聊深夜如何度过才更加的顺心如意。今天晚上也照例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奉献给正在听我节目看我直播的朋友。第一首歌我们有请他上场，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刘瑞琪。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季一年，想不想永远？ 我于是慢慢发现，想全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留在一瞬间。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打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不断的进入我的直播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花椒热搜，不错，我现在热搜上，你们进来的时候多多分享哦，分享到我的节目，因为在热搜榜单上有很多亮丽的面孔。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深夜电台节目，深夜最贴心陪伴的十点答录机。当然说到深夜，我们每天晚上都需要度过深夜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忙完了自己的工作，交代完清楚，洗漱完毕之后，躺在自己最熟悉的床上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听音乐看话剧，看演出等等，所有不一样的打发时间方式都会在夜晚层出不穷的出现。谢谢所有进我直播间的朋友，向你们打一个招呼。嗨嗨，你们好啊。怎么度过夜晚很有趣呢？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叫做二十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留言啊，刚刚看到，他说我有一段时间是要喝酒的，也没有什么标准，就是平时那些闲逛时买的红酒和各种各样漂亮的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就发呆，然后睡不着就去洗衣服，手洗的那种。你又有这样的经历啊？其实每一个城市当中就会有同样的人在做了一件的事情，也许你们住的不同的区域，他在东城，他在海淀，我只是北京的部分啊，他在朝阳，他住五层，他住十七层，他有电梯，他没有电梯，但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喝点酒，想想现在的事情，有时候听听音乐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有时候来看看我，看看直播，表达一个非常好的互动，都非常有意思，对不对？还有就是他说，我回复他说，那段生活是不是还记得就会有收获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你记住一段生活当中的场景，它一定在那个时间段对你有特殊的意义。然后二十一刻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我说，起码我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挺幼稚的，而且挺干净的。诶，我喜欢这样的回复，挺纯洁的，纯白色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非常的安全，你买来自己喜欢的酒，打开它，生活是不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然后你选择开酒之后不同的度过方式，有的人可以到阳台，然后如果空气好的话，可以看看柏油马路，看看路灯亮起的样子。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在一个酒店的房间的 阳台看美丽的大海，那种感觉是扑面而来的，就像是一种很真实的所在，又有点虚无缥缈。我会想很多，就像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深夜电台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在一片汪洋上，海上电台的直播可以听到风声、海浪声，甚至动物的鸣叫声。我放一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听到我的人就会听到这首歌，想到无边的海，想到遥远的你，是一件非常非常惬意的事情。谢谢各位不停的不断的进入我的直播间，留下的都是好朋友，走过的就是你错过了，错过你也可以从朋友的分享当中再回来。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当然它首先是一档广播电台的节目，它的名字叫做十点大陆机。当然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现在是什么样子的。22:17:50送出今天晚上第二首我精心准备的好歌曲。刚才说海洋，我就选了一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掌声有请现在很瘦的周传雄。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在一个上市公司做录音主管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做的一首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几个在录音棚里还录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告白，年轻的事情都特美好。记得当时的情景就是三个人，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两个男生在沙滩的旁边聊天，看到一位女生的背影，那个男生问她你还想她吗，那个男生回答托祝她一切都好，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向我说什么，我告诉你熟悉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谢谢简妮送给我的爱情远航，每天晚上都会收到大家的礼物，非常的开心，也谢谢大家对节目以及我自己的肯定。 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向我诉说我到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晦气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晦气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周传雄以前叫小刚啊，很多人熟悉他是黄昏的歌曲。那天见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有消瘦的很厉害，多希望他注意身体，写出更好的音乐。谢谢周传雄先生的这首《男人海洋》，在深夜的声音会发光，谢谢他。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来到见字如面的环节。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看得到啊。其实每天晚上我会准备很多很多的情绪在节目当中，我想表达的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许不能全部的送给 push 给你，但是我尽量尽我的能力去跟你相约。每天晚上的相见是真实的，有充满仪式感的。我会手写很多的字，关于夜晚的部分我随便拿几条，因为大家看不到我们屏幕的这样一个有多少的图片和文字，我随便打一张来。好，这个文字告诉我，夜里不该有梦，梦里不该有你，因为我应该在你身边。这是一种情感的高级叠进的关系，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不该有这些东西，我本来就应该在你身边， stay by your side。 所以就请你珍惜，就请你还能看到我，看到彼此，看到十点大陆机的这样一个缘分的交流。现在的话就有很多风采各异的主播，对吗？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谢谢你这样的相遇。其实我也可以再放一张图片给你看，你看到了吗？夜再深总有个睡不着的人，那些睡不着的人他们到底如何度过深夜的呢？我想说说我的，我给你放张图片就知道了。以前我的生活是这样的，两个电脑，一个台灯，一个合成器，一个键盘，所有的软音源，还有我喜欢的歌曲，我会弹一些东西，不停的下载音色，不停的跟朋友一起玩音乐聊天或者录音，那就是我之前最爱的夜晚的度过方式。现在呢，时光变得不太一样了，我换了一种直播的方式，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换了一种形式跟你相遇，我也非常的开心。那如何度过一个充实又有趣的夜晚，是每一个人心头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那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犒赏自己，夜色降临的时候你终于回到自己温柔的处所当中，怎么去度过夜晚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在这首歌之后，我要给大家放一首非常要给你放首好听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我诚意推荐给各位的。这个人呢，他其实长得真的还是算是其貌不扬，但是他却是非常优秀的 rapper and producer， 非常好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陈奂仁，他的吉他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而且他的爵士乐 blues 非常的到位。 我想你，闭上眼就能感觉你，想紧紧抱着你，不能呼吸，

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离开的出口，变成我的缺口。只有你的迁就。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Hello， 十点答录机，若没有一点真心的交流，是不是就没有回忆那么多呢？谢谢大家每天晚上在十点答录机的收获和获得，我在这边收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肯定以及喜欢，我会越来越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To be a better man， 陪着大家一起走过2018年的365天，2019年一样会陪伴各位的，大家记住。其实我会想很多很多的关于夜晚的度过方式，我还真的想在夜晚的某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周六周日的时候，找一个非常空旷的点啊，我拿出我的录音设备，我们在一个非常空旷的，比如说酒吧的二楼，或者是一个非常绿色的部分，我们做一个纯声音的音乐的分享会，我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呢就是我的嘉宾，我们一起通过写纸条的方式，通过互相留言的方式，因为一首歌你可以写听后感，我们互相交流，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人与人真实的交流的方式。如果我发召集令，你们会愿意来吗？我想一定有很多的朋友来吧。来的话，我就要去给大家做一些非常好的活动的铺陈。我正在想这个活动，也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要多多来捧场。刚那首片花是叫做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每天晚上会有很多的朋友点歌，接下来呢我们要满足点歌的需求。如何点歌呢？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其实每天晚上或者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通过广播、调频、声音机、车载音箱等等的一些方式听到你点播的歌曲，我口播给你的时候，或者传送给你想要送出的那位朋友，还挺蛮奇妙的。就是时间在不停的轮回，当轮回到一切最真最真实是最主要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点歌电台情歌的味道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接下来的这个歌曲是一个14岁的女孩，是我的小听友，是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点播的歌曲。她说特别想过17岁18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她非常的期待。其实作为过来人，我可以告诉这位14岁的女孩子，14岁是个叛逆的阶段，对不对？但到了17、18岁的时候，你过了叛逆的阶段之后，你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肩头，你马上就要成年了。他点播的这首歌曲是陈绮贞，他说我一定要听 live 版本的，我也一样满足你。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 After 17。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每天每天电视里放满新的玩具，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 说谁的牙齿，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自己保护我的身体，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When I am after 17. When I am after 17. 陈绮贞带来的 After 17。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有 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欢迎各位呢，在深夜的时候呢，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刚那首歌曲呢，是陈绮贞带来的 After 17。 我觉得陈绮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可以捕捉人们心灵的好歌手。旋律和他的编曲都非常的直接和简单的给予，让听到的朋友会有瞬间的共鸣，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他应该做到的。那作为一个电台广播的主持人，我也想一直找到一个跟大家好好交流的机会。十点大陆机这个平台我非常的在乎和看重，会在节目的不停的这个进展当中，把我所有的想象对于广播电台深夜直播节目的一些情绪以及打引号的套路呈现给你。你只需要做的是每天收听收看我的节目，把它真的是有责任感的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你一定要去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 push。 因为每个人都有微信的朋友圈，其实每个人在晚上度过节目的就度过这个时间段的时候都在刷朋友圈，对吗？你只需要看到我的花椒直播，或者你可以把听后的感觉告诉他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晚上十点钟在青年广播有一个十点达录机的节目，你可以听听看一看，这就是最好的陪伴，对吗？十点达录机，我愿意做你们深夜最贴心的陪伴，也希望各位产生共鸣之后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朋友。那以后我做活动啊，做我的一系列的活动都会非常有意思，有爱，有这样的一个从容的选择的部分。在很多年之前，有一个还不是歌手的歌手陪着他的一个朋友去面试，在3000个声音当中脱颖而出。当时他是一个包工头，去海蝶唱片试音的时候呢，恰恰他的声音被老板们喜欢，被一下子看上，就成就了很多人在晚上会听他音乐的习惯。那很多人在晚上听音乐是一个非常度过夜晚的好习惯、好方法，因为你的选择是完全自己的，而且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也非常的方便，你可以下载 APP， 喜欢的 APP， 下载你喜欢的音乐来听。那今天晚上在22:43，我们要有请嗓音独特，有我感觉他有一点点不适合当歌手，不适合娱乐圈氛围的好男人阿杜带来的这首《天黑》。天黑的感觉是让我觉得很直接的给我一种精彩的部分的铺陈，直播就是这样，我刚刚推错了 CD， 而且我在推错 CD 的一瞬间还要解释，阿杜的感觉，人生就是每天都有直播。 OK， 来了阿杜。这首歌曲会瞬间让我想到多年之前的一个夜晚，我在路灯下戴着耳机听这首歌的感觉啊，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不是很顺利，一团糟，我也只能去慢慢的处理身边的一些事情。我也同样把这首歌奉献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如果生活不如意的话。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对？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是你的谁？想到就会心碎。 阿杜的音色是忧郁的，有故事的，他不像每一个在唱歌的歌手。我想阿杜唱歌的时候都没有考虑技巧，只是简单的唱出他心中的歌，这是最重要的表达部分，沁人心脾。 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对？原来你 次会让我有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都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每次说这个片花，录这个片花，听这个片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场景出现。我会想到我在现在是2018年，对吗？我在8年前。在六里桥北里居住的那段日子，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居住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青春的节点。那个时候的夜显得格外的漫长，我经常一个人从那个家属院里下楼溜达，去八一电影制片厂看看很多的场景。我能体会到的和我能以我的境界体会到了那些所有人心里面想要得到的世界。我也经常去那个我住所的六里桥北里后边那个建设银行的篮球馆下篮球场里去看那个篮球网。很奇怪，有一个建设银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建设银行的旁边就是个篮球场，很奇怪。我也会绕很久在那个区域，为了我的理想和梦想。每个人都有青春的岁月哈。深夜的时分呢，会让人想到更多更多的一些白天无法表达和触及的部分。但是我想告诉你几句话。第一句话，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看节目的朋友，你的脾气和你的理想一定是你要明白的。你的能力和你的脾气一定是能力要大于脾气。当你的脾气太过于暴躁，而且你的能力有限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击倒。第一点。第二点，当你遇到心仪的对象，令你心动的异性朋友的时候，你一定要珍视这种感觉，不要让你的生活变得苍白无力，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告诉他你的心声。第三点，如果你现在不如意，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每个人都有波峰和波谷，在底部时间长了一定会触底反弹，你一定要记得。再说第四点好吗？走到一起的恋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节奏里，如果你现在有相爱的人，要好好的对他负责任，而且要想方设法的经营这段感情。怎么经营你自己说了算，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学会换位思考对方的感受很重要。

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究竟是何时。 我喜欢这个歌曲，虎口脱险带给我的生命震撼，既简单又文艺，又美好又直接。我也谢谢刘庆在刚刚的片花当中有一句歌词说，你从不知道我爱上你是何时。其实很神奇的感觉，你爱上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发生了，请你珍惜这种感觉。谢谢岁月里那些多情的告白，也知道最长情的告白就是无声的陪伴。我也希望十点打陆机成为你真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朋友，不说是挚友，是朋友。在你开心的时候分享喜悦的时候来看看他，在你难过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来找找他。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非常的诚恳以及热情，我希望你也一样。明晚再见。To be a better man。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